在太阳节之际，英国、印度、几内亚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、新加坡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举行了业界讨论会、阅读会、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。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业绩的图片，以及白驼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等图书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称颂太阳的万年财宝、太阳之花、金日成花等我国影片。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。在英国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